来西叫你笑容满面的那老娘叫你是把脸一沉，像你这不忠不孝不如禽兽啊，打老娘骂老娘你是败坏了人伦。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每周日下午啊，在前门老舍茶馆北京市曲艺团举行的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刚才呢，这是沈葆桢先生啊演唱了一段西河大鼓刘云打母，加上一个翻唱的小段。其实在我们每周日下午啊节目进行的这个时间呢，在前门老舍茶馆现场呢，我们的曲艺名家们啊就正在上演精彩的曲艺唱段。其实呢，说是北京市曲艺团的驻场演出，每场演出啊我们也还会请来京津冀各地啊其他的一些曲艺名家加入到我们的演出阵营当中，也欢迎我们的曲艺爱好者呢有时间的话啊，咱们能到现场去为我们的曲艺事业，咱们也是贡献一份我们作为观众的力量，因为只有在现场能够有观众愿意去看，我们的艺术啊才能够不断的向前发展。群众基础永远是我们最不可忽视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好了，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采录自我们北京市曲艺团现场演出的精彩实况。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见芦花随风而摇荡，见你然这时候还不见心中盼想，忽见李家面色苍黄，走进船舱，郎君你清晨起前去游逛，只去了一日，你忘了寒凉，说着话忙替他上，你先喝这一杯酒，暖暖肚肠。你看那月上东山，正在晚。想也好像那眼一双比翼欢笑，这里家连连摆手把他拦道，好还要再做商量，想我父性情严厉，带你回家一定不让。清晨有临船顺赴，他约我游逛，他与我筹划一计，托密周详，把计事寻访，他情愿出银千两聘娶娇娘，我 心想，到家无处讲爱情安放，倒不如你跟了他去，咱们两下相当。杜十娘听此话，呆迟了半晌，宛如从万丈高楼视角落平阳，勉强说郎君愿意，奴没有话讲，一求无价宝难得有，请郎。 这李甲一见杜十娘点头答应，自己也觉着无味，躺在床榻椅上不多一时沉沉睡去。只有杜十娘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眼望窗外的月光，思前想后，自叹命苦。 三更三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王红艳老师演唱的这段单弦《杜十娘》，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上